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号星期三，农历9月13，北京晴转阴，17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强调，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时刻不忘初心，担当党的崇高使命，矢志永远奋斗。 李克强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首次审议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等，张德江主持会议。 不忘为民初心，创造美好生活，各地城乡基层党员干部掀起学习贯彻19大精神热潮。 我国正研制可重复使用的航天运载器，计划2020年首飞。 国家发改委表示，要以打击信用炒作为切入点，推动电商企业间的信息共享，维护双11消费者权益。 美国纽约曼哈顿发生卡车撞人恐怖袭击事件，8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党的19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昨天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昨天上午，习近平等一下飞机就来到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96年前，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成立中国共产党。习近平首先瞻仰了中共一大会议室原址，这个18平方米的房间按照当年会议场景复原布置。习近平久久凝视，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习近平动情地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随后习近平等瞻仰了中共一大代表群像浮雕，参观了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习近平指出，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我们要经常回忆，深入思索，从中解读我们党的初心。纪念馆宣誓厅悬挂着巨幅中国共产党党旗，面对党旗，习近平带领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在习近平领示下，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响彻大厅。习近平强调，入党誓词字数不多，记住并不难，难的是终身坚守。每个党员要牢记入党誓词，经常加以对照，坚定不移，终生不渝。当天下午，习近平等从上海乘火车来到浙江嘉兴市，继续追寻中共一大足迹。当时正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因遭到上海法租界巡捕袭扰，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在船上完成了大会全部议程，红船由此得名并名扬天下。习近平等走到湖边瞻仰红船，详细了解利用红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情况。习近平指出，小小红船承载千军，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离开南湖，习近平等前往南湖革命纪念馆参观。这座纪念馆2006年6月28日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奠基，2011年纪念建党90周年前夕落成开放。习近平表示，从纪念馆奠基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着落成后要来看一看，今天如愿以偿了，确实深受教育和鼓舞。 在浙江工作期间，我曾经把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参观结束时，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我们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这次集体出行，目的是回顾我们党的光辉历程，特别是建党时的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明确肩负的重大责任，增强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习近平指出， 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的红船，这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是我们党的根脉。 习近平强调，其作实也简，其将必也必具。 96年来呢，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的成就，这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同时，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十九大拨划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全党的同志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但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牢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步一个脚印儿，向着美好未来和最高理想前进，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临行时，习近平同纪念馆工作人员亲切握手，勉励大家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在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做出贡献的同时，书写好自己的人生篇章。大家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晚在钓鱼台养元斋会见了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俄总理第22次定期会晤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两国总理高度评价中俄关系取得的良好发展。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扩大交流，通过总理定期会晤和各领域合作机制，推动两国更多合作愿景变成现实，使中俄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央广记者侯燕、冯硕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昨天在京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标准化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公共图书馆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法律委员会认为，上述3个法律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听取了关于电子商务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关于船舶吨税法草案的说明，关于会计法等11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为惩治侮辱国歌的犯罪行为，与国歌法的相关规定相衔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刑法修正案10草案的议案，会议听取了相关说明。 会议听取了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明。草案规定，监察委员会按照管理权限，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同时，决定草案规定了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等职责和可以采取的相关措施。决定草案对行政监察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条款的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作出了规定。会议听取了关于武警部队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的说明等。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对电子商务法草案二审稿进行了审议。草案针对假货横行、维权难等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进一步强化平台经营者的责任，并将电子商务争议解决、电子商务促进单列成章。央广记者冯硕、侯燕报道。 针对从一审稿以来备受关注的工商登记问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连宁表示，草案在一审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进一步给无需办理工商登记的主体进行了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工商登记，但销售自产农副产品、销售家庭手工业产品、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需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需要进行工商登记的除外。 此前草案一审稿第53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明知平台内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在二审稿中，这条规定中的明知两字改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可别小瞧这两个字的改动，在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会长邱宝昌看来，这意味着电商平台法律责任的巨大变化。 例如卖了一个假的品牌奢侈品，明显的低于正常的市场价，哎，又不是一种正常的促销，那么这就可以认定他是知道或应当知道。规定为明知的话，像这种情况下他就很难认定他是明知。这种修订修改更加加大了平台的连带责任。 此外，草案还对大家关注的投诉举报难、获取证据难的现状、虚假宣传和竞价排名服务新增相应规定，明确平台在争议处理中的责任，强调竞价排名商品或服务应当显著标明广告。 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昨天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进一步赋予农民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权利。央广记者侯燕、冯硕报道。 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之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是指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政委介绍，草案为此规定， 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中分为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后，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承包方的土地承包权不变。 为确保实行三权分置后不改变农地用途，草案规定，承包方连续2年以上弃耕抛荒承包地的，发包方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用于土地耕作；连续3年以上弃耕抛荒承包地的，发包方可以依法定程序收回承包地，重新发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后，第三方擅自改变承包地农业用途，弃耕抛荒2年以上，给承包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承包地生态环境的，发包方或承包方有权要求终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收回土地经营权。草案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规定耕地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30年。为维护进城务工和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草案删除了现行法律中关于承包方全家迁入社区的事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的规定。按照中央关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要求，草案规定， 维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是否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农民选择而不代替农民选择。承包方全家迁入城镇落户，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 支持引导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转让土地承包权益，为政策实施调整留出了空间。 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妇女应该享有的土地承包权益，草案还就土地经营权流转、融资担保、入股等问题进行规定。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瑞士联邦议会联邦院议长比绍夫贝尔格。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愿与瑞士联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增进政治互信，开展立法及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促进经贸人文领域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贡献。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围绕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做大会发言，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大会。大家在发言中表示，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大家在发言中结合自身实际工作提出建议。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文章强调，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党的十九大的灵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使之成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中国纪检监察报从今天起推出原原本本学报告，认认真真读党章专栏，第一篇题目是全面领会党的十九大主题。文章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这个主题开宗明义地宣示了我们党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准确把握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意义重大。 十九大代表在基层，连日来十九大代表陆续回到工作岗位，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带头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跟广大基层群众一起用新思路谋划新发展。请听报道。 十九大党代表青岛港大港公司装卸大队副队长皮进军最近一直很忙，每天在码头，趁着工作间隙总会有工友来向他请教有关十九大的各种问题。 陆续修的加油干，我们就是要回到岗位上以后，带领我们的职工啊，大干实干，多干活，多创效， 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 同样是在港口，来自秦皇岛港的十九大党代表秦港杂货分公司散粮站副站长张海波，也是带着十九大精神回到了工友们的身边。 烧的是 主要是洗一个清扫的。 张海波说，目前他正着手为港口研究皮带机防撕裂装置。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让他非常振奋。 我们从自己身来说呢，应该时刻的提醒自己要有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技能。 在河南许昌，来自环卫战线的十九大党代表环卫工李秋霞趁大伙休息时把周围的环卫工人召集起来，通过身边的事向大家解读十九大报告。 自己一身作则做表率，我们环卫工人在这方面要尽自己的一份力，使许昌更加美丽亮丽。 在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坑村的田间地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让十九大党代表南坑村党支部书记沈腾香充满了干劲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要把这个十九大的精神宣传到每个角落，带领我们的村民努力创建美好生活。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十九大代表、国防大学政委吴杰明就此接受央广记者专访进行了解读，请听报道。 吴坚明分析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三个阶段性目标有着理论和现实依据，是科学可行的。 第一阶段提出了要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这个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是建立在前一阶段的这个长期努力的基础上。第二个阶段的目标到这个2035年要基本实现军队的现代化，就包括了军事理论的现代化，包括了军队组织结构的现代化，军事人员的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能够使军队的战斗力得到大的提升。那么第三个目标呢，提出要到本世纪的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这个目标应该说也是符合我们的军队的实际，也符合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他对第一个目标提到的是要确保，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但是对第二步的目标、第三步的目标，这两个阶段的目标提出的是力争，也就是说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出总体上的规划，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态度。 吴坚明说，目标已经明确，关键重在落实， 要求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去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在这个强军这个三个阶段呢，它都不会是轻轻松松，它都会遇到各种的困难险阻。十九大是给我们规划了一个宏伟的蓝图，但是它要靠全军官兵脚踏实地的去践行去落实。 连日来，各地城乡基层党员干部通过各种形式认真研读十九大报告，掀起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请听报道。 稍微讲一下哈， 党的十九大文件及学习辅导读物南昌首发式昨天上午举行，在南昌新华书店老福山购物中心，文件摆在了醒目位置。老党员周红军一大早专程前来购买。 准备买全套，我们现在已经在很艰苦的条件打下了基础，向前面发展更富强起来，这是我们最心盼的。 进入扶贫好政策。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甘肃省天柱县华藏寺镇宏大村的老党员李有宝高兴地唱出了心中的赞歌。在山东省昌邑市饮马镇山阳村，党员干部们坐在一起认真学习讨论党的十九大报告。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山东昌邑饮马镇山阳村的干部群众倍感亲切，大家结合村里的近期工作和以后的发展规划，踊跃发言。昌邑市饮马镇山阳村党支部书记王成进： 以前就是依靠私营矿产资源开采，现在是行不通了。发展新路离不开好的生态。董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见山眼山。”这几年村里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确实是这样。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公安消防支队阿克苏市公安消防大队水运中队的会议室里，官兵们开展了以学习十九大精神为主题的演讲比赛。水运中队指导员宋希明： 我们通过举办演讲比赛、办黑板报等形式来学习十九大精神，使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不忘使命。 环保部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环保厅局长联合发布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攻坚措施落实情况，今冬将采取减排力度更大的污染防控举措。央广记者杜新萌报道。 按照相关要求，此前京津冀及周边区域28个城市排查出的17.6万家散乱污企业，凡无法实现达标排放的，本月应一律关停。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高建民表示，目前散乱污企业群已经得到有效治理， 重点整治污染治理设施或治理设施简陋、违规超标排放的散乱污企业10.85万家，这些多年未入统计范围、管理粗放甚至直排直放的企业得到了有效管控。 截止到10月29日，今年北京空气中 PM2.5 平均浓度为60微克每立方米，这也是大气十条北京要达到的任务目标。面对即将到来的采暖季，这个数字能否维持住？北京市环保局局长方力回应： 后面两个月人努力的成分越来越显现出来，北京市已完成10000多吨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700个村煤改清洁能源任务也将超额完成，年内将实现城六区和南部平原地区基本无煤化。 国家发改委昨天举行媒体通气会表示，打击信用炒作，维护双十一消费者权益。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一年一度的全国性网络购物双十一即将开始，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陈红婉介绍说，利用虚构的网络交易炒作卖家信用的行为，将给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带来恶劣影响。 根据国家发改委对双十一电子商务领域信用建设的总体部署，下一步将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组织开展电子商务领域严重失信问题的专项治理工作，发布首批电子商务领域的黑名单。二是针对电子商务的发展新趋势和信用风险的防范，发布电子商务领域信用风险双十一预警报告。三是指导中国互联网协会引导反炒信联盟成员企业开展反炒信速诚信的活动。 此外，发改委将组织第三方机构对双十一活动期间各主要电商平台的相关承诺兑现情况进行数据跟踪和测评分析，择机发布双十一网络促销活动期间消费信用评估报告，并委托信用服务机构在产品质量、产品销售与服务、产品价格、物流服务等各环节开展信用监测，建立健全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完善电子商务领域信用记录。 中央文明办昨天在成都举办十月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101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十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6%，虽比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去年同期0.4个百分点，达到今年均值水平，制造业持续保持扩张的发展态势。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医院透露，我国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载器研制正处于攻关阶段，已开展可重复使用运载器总体技术等关键技术的攻关研究，预计在2020年左右将完成首飞，并将实现10天10次发射，单位有效载荷发射成本降低至现有一次性运载火箭的1/5的目标。 从今天起，保险公司、保险兼业代理机构要通过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记录和保存保险销售过程关键环节，实现销售行为可回放、重要信息可查询、问题责任可确认。 纽约曼哈顿下城昨天发生卡车撞人袭击事件，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说，事件已导致8人死亡、多人受伤，是一起恐怖袭击行为。纽约警方说，10月31号下午，一辆卡车在曼哈顿下城世贸中心附近冲入行人自行车道，撞倒多人后继续行驶，并撞上另一辆车。司机随后持仿真枪下车，后被警察开枪击伤。警方说，嫌疑人目前已被拘留。 通俄门特别检察官、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10月30号向联邦大陪审团提出第一例正式起诉，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和后者的商业伙伴盖茨涉嫌洗钱、做虚假陈述等12项罪名，而特朗普的前竞选外交顾问则已于10月5号承认曾在通俄门调查中向联邦调查局提供虚假口供。美国媒体昨天报道，10月30号下午，马纳福特和盖茨在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出庭，两人对所有指控皆不认罪。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日前呼吁日本政府承认慰安妇历史，承担法律责任，并对违反人权者予以惩罚。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张乔雪、方亮，主播郑兰、钟成。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